雅各伯书第一章。天主及主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伯，住散居的十二支派安好。我的弟兄们，即使你们落在各种试探里，要认为是大喜乐，因为你们应知道，你们的信德受过考验，才能生出坚韧。但这坚韧又必须有完美的实行，好使你们既成全而又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你们中谁若缺乏智慧，就该向那慷慨施恩于众人而从不责斥的天主祈求，天主必赐给他。不过祈求时要有信心，绝不可怀疑，因为怀疑的人就像海里的波涛，被风吹动，翻腾不已。这样的人不要妄想从主那里得到什么。三心两意的人，在他一切的行径上异变无定。贫贱的弟兄要因高升而夸耀，富有的却要因自卑而夸耀，因为它要过去，如同草上的花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带着热风，将草晒枯，它的花便凋谢了，它的美丽也消失了。富有的人在自己的行为上也要这样衰落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既经得起考验，必能得到主向爱他的人所预许的生命之冠。人受诱惑，不可说我为天主所诱惑，因为天主不会为恶事所诱惑，他也不诱惑人。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，所耳诱，然后私欲怀孕，便产生罪恶，罪恶完成之后，遂生出死亡来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切不要错误，一切美好的赠与，一切完善的恩赐，都是从上从光明之父降下来的，在他内没有变化或转动的阴影。他自愿用真理之言生了我们，为使我们成为他所造之物中的初果。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要知道，每人都该敏于听教，迟于发言，迟于动怒，因为人的愤怒并不成全天主的正义。因此你们要脱去一切不洁和种种恶习，而以柔顺之心接受那种在你们心里而能救你们灵魂的圣言。不过你们应按着圣言来实行，不要只听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因为谁若只听圣言而不去实行，他就像一个人对着镜子照自己生来的面貌，照完以后就离去，随即忘却了自己是什么样子。至于那细查赐予自由的完美法律，而又保持不变，不随听随忘，却实际力行的，这人因他的作为必是有福的。谁若自以为虔诚，却不钳制自己的唇舌，反而欺骗自己的心，这人的虔诚便是虚假的。在天主父前纯正无瑕的虔诚，就是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和寡妇， 保持自己不受世俗的玷污。